懂，痴情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命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手泪已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the front page rock and roll. Oh, everybody sing, 爱你一次大声唱个够。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。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。Rock and roll. Woo! Oh, everybody sing. 爱你一次大声唱个够。Yeah, oh, oh. 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。Come on, 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。今夜有你有我。掌声背后的事别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。 风中追悔，爱还在，是有多？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黑你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人坐紧车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弹画面连记，谁头讲对白？想再拍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淡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色断气，难面神肉女，我便已安息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戏力。 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有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爱情的真相》。

把你。但太多太多世俗眼光境界，让我妹妹恐怕令你误解。若你都明白，都不必太介怀，伤心跳进忘我。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舍不得离去，却不能言语，阳光把你。